房专家，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业主委托房天下卖房，成交快，价格优。购房者委托房天下买房，佣金只收1.5%，1.5%。买房卖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旅游方面的项目哈。那么爱旅游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真的是有福利了。那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乐驾一族的创始人杨晓波先生。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乐驾一族自驾游驿站的创始人杨晓波。 首先我们先来聊聊您的项目，您先用一句话简单的介绍一下。 乐驾一族是以自驾游驿站建设为核心，给自驾游用户提供落地服务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 这个驿站怎么解释？ 驿站呢是过去古时候那个官府之间传递文书的时候，这个换马匹临时休息的一个场所。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驿站的概念引入到自驾游这个活动当中来，意思就是呢给这个用户呢提供落地服务。目前做自驾游的有，但是呢在全国建自驾游驿站的我们是第一家，而且在这个模式设计上我们注重了一个轻资产的运营。 您为什么那么强调轻资产呢？ 因为现在呢市场竞争很激烈，然后呢行业之间这个竞争啊导致了这个各行各业这个利润很薄，所以说在运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必须考虑这个轻资产。包括今年两会期间总理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说轻资产去库存去中间化这样的一个运营的思路，所以我们现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呢都应当从这个轻资产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是说呢我们在招募站长的时候呢就给他一种理念，我们没有必要去租房子搞装修，我们只要是把当地的资源把它整合好，及时的提供落地服务就可以。等到我们有了一定影响力，有了一定收入之后，再去完善这个驿站的功能建设。 所以目前市场上没有跟您竞争的？ 可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估计可能会有，马上会有。 所以现在我们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嗯， 我记得是上次从中关村回去，第二天的下午半天的时间谈了15个驿站。我们必须要快，快鱼吃慢鱼。当我们把服务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别人再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在完善功能了。 嗯， 所以他没法跟我们去比较。还有一点是什么呀，我们也开创了中国的另外的一个先例，我们在高速服务区建了自个儿的驿站，现在已经有了3个。石荒高速上有那个新集高速服务区那个驿站，大广高速上有那个衡水湖服务区驿站和肃宁服务区驿站，这个呢在中国也是首屈的。 那对于驿站它存在的形式是什么？ 设计这个驿站呢，我们是按照这个蜂巢网络营销的这个模式来设计的。 嗯， 就是说呢，这个驿站它首先提供的是外来用户的一个落地接待服务，其次呢，它还有这个组织当地自驾车用户的资源到外地去游玩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全国的驿站它是一盘棋，全国的驿站它是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有了这个驿站以后的话呢，我们平台上面这个用户会不断的增多。 那这个驿站直接就由这个站长他来建设，还是由你们这边来建设？ 这个呢是主要是由站长自己来建设，我们来提标准，我们来提要求，甚至我们会给他对接资源。 那你们在中间是怎么盈利的呢？ 这个项目的盈利呢，我们考虑的是先让这个站长先受益。我们的盈利的话呢，就是平台数据增多以后的一个增值服务。另外呢，就是我们平台上边那个随行商城，商城呢它提供的户外用品以及全国各地土特产品的这个销售，这方面呢会产生利润。 那您当时是怎么来进行这些资源的整合？ 通过两个层次吧。第一个是社群，第二一个呢就是利用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个资源。我们这个乐驾一族自驾游驿站有一个口号，就是走到哪儿都是家。 嗯，说到您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资源，就是可以讲一下您之前是做的是跟这个方面相关的吗？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嗯， 2005年呢，我拿到了这个人社部 SYB 创业培训讲师的资格，然后呢，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每年都有创业培训。还有呢，就是2010年中国就业促进会把我吸纳为创业专委会的会员，从而的话呢又扩大了自己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创业培训师资方面的影响力，也积淀了好多的资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河北省旅游局成立了一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游协会，目前我在这个机构里边呢是副会长的一个身份。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您在2005年的时候是创业培训师，在2010年的时候您是中国就业促进会的指导专家。您觉得这两个头衔对于您现在做这个事儿有没有一些帮助？ 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一直做创业培训，曾经有学员提到过，老师你给我讲创业，你创业了吗？所以在内心里边自己这个创业的这种萌芽一直就有。到后来的话呢，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美国的3A 汽车协会，于是呢就决定在这个汽车后服务市场开发一片领地，去打造我们中国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汽车后服务的市场。 您可以介绍一下美国的3A 汽车协会？ 美国的3A 汽车协会成立于1903年，当时呢是由7个汽车俱乐部联合成立的，到目前为止在北美大陆呢它有6000万个会员。在美国的话呢，评这个5星级酒店不是像咱们国家旅游局来评定，而是美国这个3A 协会来评定。所以说他这个协会呢在美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美国 3A 呢有7架直升飞机专门用于救援，那么他道路救援的话就更甭说了。3A 协会他所提供的服务呢主要是满足会员的车方面的服务，还有一个是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个服务，所以他有一个口号是关注车更关注人。受他们这样的一个汽车后服务当中的一个综合服务以及这种人性化的服务的一种影响，所以我感到就是说中国这个汽车市场越来越大，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汽车市场。因此来说呢，我们后服务的市场肯定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金矿，于是呢我就想在这个领域里边去树立自己的一个品牌，打造我们 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汽车后服务。那么就是说之前的话呢，做的也做了一个开发的一个平台，做汽车后服务，从学车开始，购车、保险、洗车、保养、维修、代驾、救援，很综合。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因为很庞杂，所以说呢落地很困难。到那个2016年5月底，我们开始做战略转型，把这个项目呢做了瘦身，甚至可以说做了手术。我们只留了一个自驾游，以自驾游为切入口，在全国建议站为自驾游用户的提供落地服务。 就是说您之前刚刚想要创业的时候，可以说您的想法非常的宏大哈，就想要涉及到的面很广。那么您最后是怎么样舍弃到一些服务专门做您这块的呢？ 开始做的时候呢总是怕失去客户，总是愿意给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事实呢做起来以后呢不是那么回事儿。人的精力有限，术业有专攻，你应当是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一个领域或者一个产品，然后呢去把它做精做细。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有一句话叫一米长一米宽一百米深，一定要做精，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得到这种忠诚的客户或者说精准的客户。如果说呢你的服务设计得很全的话，你的这个体系庞杂，你的人员团队人员构成你也会很多，成本增加，同时的话呢这个服务体系呢形成特色，不容易被这个用户接受。我这边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这个尽快的来落地，为了尽快发展，我们就是痛下决心，把之前所设计的这些个服务体系呢推翻，真正的话去找自己适合的，或者说自己在某方面资源较丰富的这样的领域呢，去打开一个缺口做精。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以从一个小的入口切入，然后再慢慢的扩大，就是来反着来做，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打比方说我们以驿站建设为核心，我们来提供落地服务。 对，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用户呢会有新的需求，它不会影响到这个推进的速度，同时它还会锦上添花，来提升我们这个服务的质量， 对， 提升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个影响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从某一个擅长的领域开始深，做深做精，然后呢，我们大量的积聚客户以后呢，可以再去进行客户的二次开发。 目前做了有多少个驿站了？ 这个项目呢，是从五月底开始转型，然后呢，在7月4号的时候，我们产生了第一个驿站，就是张家口怀来驿站。到今天为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52个驿站。昨天下午呢，接到了一个那个俄罗斯的一个驿站，在西伯利亚这边呢，也愿意做我们这个洛加一族的驿站。中国自驾到俄罗斯去打猎去游玩，西伯利亚这边呢给提供这个落地服务。昨天下午我们谈妥的。 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只是涉及到国内， 因为我们初期设计的是国内，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这种资源，有了这种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无意当中嘛这样的一个收获。 这是您没想到的。 真没想到，没有想到说我这个驿站要做到这个国外去，没有想到。在这个项目的远景规划上，我归纳的是在这个2016年年底在河北周边建起600个驿站来，然后呢3年的时间在全国建6000个驿站，让所有出行的人员都能够尽量多的享受到我们这个驿站的服务。我们这个乐驾一族自驾游驿站有一个口号，就是走到哪儿都是家， 就像你们的 slogan 走到哪里都是家。那么也希望你们的驿站呢能够尽快的遍布全国以及全世界。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想念了就在黑夜里成熟，我留给你的温度，如果想起了就请你要勇敢踏上小心的路。 生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没有你的影踪，有我自己的影踪，我哭也可以笑也可以天长，我的就是爱情的尽头。世上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当我沉睡在黑暗里面。 给不灭的理想加点儿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牵手小米精益求精，米粉助力极致追求，活色鲜香真生活，愉悦味蕾真感受。 那您对智能家居，您觉得智能家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是您觉得智能家居最理想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智能家居，因为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年智能家居啊，现在包括其实2014年2015年智能家居火了一把，火了一把就说那个 Google 花了32亿美金吧，把 Nest 并购了。但实际上，如果你今天听完我这个故事，就说其实那是在大概2014年初，我记得好像。那么我跟苹果聊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那几步走，其实在2012年。所以你也就知道为什么2014年 Google 收完 Nest 花这么多钱，其实 Google 已经蛮着急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晚布局2年的时间了，对吧？你像我们云操作平台系统都跟苹果已经都搭建好，苹果也在做这件事情了。那么所以 Google 花这么多钱收了一家 Nest 的，就很多人疯一样的投入到智能家居的热潮当中，做的好多东西吧，就是因为我们定位是做互联网家电，我们认为它属于智能家居的一部分，但智能家居的范围很广啊。有很多人认为比如说控制灯控制电器这就叫智能家居，那么其实这是我们之前做的生意，这个东西我们后来放弃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去做互联网家电，这个转化过程在2014年的时候，好多人反倒是去做我刚才说那个智能家居那些我们之前做的生意嘛。到了2015年2016年的时候，反倒是这些公司其实好多都关门了，因为其实它还是个 2B 的生意，你到 2C 其实很难的，因为你没有依附于大公司帮你解决刚才说的底层这些问题，你很难让用户体验变得很完整。那我觉得智能家居的未来应该是体验非常完整，并且你可以拿回去去用的东西，而且它不要有中间介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控制一个热水器哈的开和关，这个东西一定要是在热水器里原装就带进去，而不是用外面插一个什么控制器，把热水器再插到这个控制器上再控制这个热水器，那就不叫智能家居。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这叫智能家居，拿手机开关一下热水器，什么定时几点开啦，因为你省电啦，我觉得这只是遥控器。再往后走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嵌入到热水器里边啊，那你可以知道热水器的温度，可以知道热水器几点开几点关，有多少能量这些东西，但这是所有的信息里到底哪些是客户真正关心的信息。我觉得耗电可能不是他关心的，他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要用的时候给我有热水就行了，我要不用的时候它能帮我节能就行了。我觉得有这两点，好多人就已经很觉得这东西好了。那这个东西就需要他掌握你的使用习惯，并且分析你的使用习惯，这一点我觉得现在还做不到。刚才说了必须得人工智能到一定程度，所以今天我们的电饭煲和互联网家电，我们在里边嵌入的芯片有足够大的 flash 让你够升级到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的到来在您看来就是真正的智能家居的到来？ 对，我举个例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苗头在指向这个事情了，就是 Google Home 吧，上一次好像 Google I/O 大会还是什么开发者大会，它已经推出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盒子，你跟它进行语音交流的时候，它回答你问题回答得很快。其实 Google 后面还有个机器叫 AlphaGo 嘛，前段时间不是又下围棋出来一个 Master 嘛，这背后都是人工智能在进化的结果。我们知道其实因为 Google 这边有些信息我也是知道哈，它对于人工智能的投入也很大，以至于它其实把它服务器的 CPU 好多都换成 TPU 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 CPU 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编软件那套系统能支撑到人工智能快速运算这种法则，所以他把 CPU 也取消了，换成他自己的专业术语可以上网查一下叫 TPU， 他的服务器好多架构都是用 TPU 去做的，他自己已经开始做芯片了。所以你可以想后面如果有一天发生变化啊，你家里有一个盒子，你进家的时候他开始跟你对话，这种对话像是无缝对话一样，你带着方言去跟他说的时候，他仍然很快的时间能识别并且回答你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快的能成了。这时候你回家的时候，甚至你比如说订机票开电视， 打开一个什么电器，关闭一个什么电器，你只要跟它去说话就可以了。这种东西早先一直都有，但识别率是极低的，而且如果有背景噪音的情况下，你是根本就体验是超差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如果一旦诞生，智能家居我觉得才可能有希望，而这样的东西其实已经在路上了。 您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能家居的时代正在路上，还没有真正到来。 我觉得现在智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遥控，也就是个伪智能吧，没到真智能。真智能就是想你所想，思你所思。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后来您和小米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那个克拉尼这个品牌其实你也做了也很久了哈，那为什么不就不做了，然后来做和小米来合作做纯米呢？ 然后是这样，然后我们不是在点名时间上发了这款电饭煲吗？发现这款电饭煲以后，有好多投资商就过来说这个主意很不错。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众筹价，只要你保持在线多长时间，我们给你返利的。当时模式这样，你比如说保持一个月在线21天，我们给你返10块钱，这个钱就变成大米的券，因为你要在线我们就能推广告了，你知道吧？所以这广告会有人买单的嘛。这时候小米刘学宇过来以后就跟我们聊，聊完以后他通过微博找到我的，聊了以后就说他跟雷总其实他们有商量过，为什么他们去日本旅游呀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从日本带电饭煲回来，背后就剖析这个现象分析，那么分析完以后就刚才我们说的四代电饭煲，日本第三代和第四代电饭煲 IH 和压力 IH 电饭煲占比已经超过 85%， 而中国是 IH 电饭煲只到了 15%，剩下还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加热盘式的电饭煲，占比是 85%， 所以跟日本的这个市场正好是倒过来的，所以这有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就说如果你想买第四代压力爱式电饭煲，你只能去日本买，你在中国都买不到，所以人们去日本不去带数码相机和笔记本了，现在在带那个电饭煲，带马桶盖，所以这就逼着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只能在日本买到这样东西，所以这机会就有了嘛。然后我们就聊，刚才说这个除了做电饭煲，我们就变成一家高科技公司，最多走到头了，为什么选择我们一起做，然后跟我们去聊这件事情，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你们要做的话可能要放弃原来那些东西，云家电系统呀这些东西你都要放弃，那么把所有的关注度都放在一款电饭煲上，因为我们要做一款硬件来说就已经超过中国所有现在都在售的电饭煲的水平，达到日本的第四代电饭煲压力 IH 电饭煲这样水平的产品，就说这个东西即使不联网也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说 OK 没问题，我们就开始捋这个事情怎么去做，因为我们不是做电饭煲的。 对啊，对，基本上就从做科技一下作为一个传统家电的感觉， 做家电。但我们发现这个压力 IH 电饭煲其实还是很难做的，然后因为它里面的元器件是传统第三代电饭煲的几乎一倍，而第三代跟第二代的加热盘的电饭煲又差了一倍，所以如果是第四代电饭煲跟第二代电饭煲差的元器件基本上差的3到4倍，所以复杂度是很高。 那这个第四代电饭煲和前三代电饭煲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优势？ 第一代电饭煲我们所说传统就是机械式的电饭煲，加热盘的，底下有个热盘，然后热传导到锅胆上一摁就可以开始，所以小时候可能大家都用过，现在也有卖的啊，什么三角半球盘的那种电饭煲。那么第二代电饭煲就是把这个机械加了单片机变成电脑式电饭煲，但是原理还是加热盘式的。那第三代电饭煲我们说加热方式也发生变化了，是 IH 电饭煲，它是电磁加热，然后它可以让锅胆直接发热，但是这只能把水煮到100摄氏度，那么实际上米饭要煮到105度的时候，它的香度和甜度和粘度和色泽回弹力才是最好的，这个值是个是有来源的啊。所以第四代电饭煲必须要加压到105度，它煮出来米饭就是可能一开始你还不太能吃出来，但是你吃到第一个月以后，你再吃别人的饭煲煮出来米饭，比如说你再吃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电饭煲，你就会觉得明显的不好吃了，所以它是个不可逆过程。 那具体这个口感上有什么不同，还得体验之后才能知道是吗？ 我举个例子吧，IH 电饭煲煮出来的米它是一粒一粒的，和高压锅或者是那个加热盘煮出来的电饭煲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你打开锅的盖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每颗米都是一粒一粒单独存在的，而传统电饭煲煮出来的米饭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 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牵手小米精益求精，米粉助力极致追求，活色鲜香真生活，愉悦味蕾真感受。 其实这个 IH 技术不是特别新鲜了，但是这个 IH 压力这个概念还是很新鲜的。 嗯，我们说说压力 IH， 不是高压锅哈， 嗯嗯， 不是那个，因为高压锅炖肉用的，那压力很高， 对对对， 是 1.7-1.8 的大气压， 嗯， 你要是煮米饭是一定是105度 1.2 个大气压才是最好吃的。 嗯，所以这个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想做第四代饭煲，我们起点就要高嘛，我们也不相信这事做不成，对吧？但是想做四代饭煲，你就一定要找这里边最顶尖的专家，否则靠我们摸索。因为其实爱是电饭煲，第三代饭煲日本是1988年发明的，然后1992年是发明的压力爱是电饭煲，所以中国现在还没有啊，只有我们唯一在售的一款，这隔了多少年，所以这个中间一定有很多的技术壁垒和时间的积累，所以一定要找着这个源头。于是我们就查专利，查专利就能查出来它是谁的第一个是发明人是谁，一查内藤义先生。好，内藤义先生是在三洋公司待过吗？ 嗯， 三洋公司在国内有代工厂吗？有代工厂，我们就找到代工厂，然后问你能不能联系上内藤义先生，这样就也就通过邮件又联系上内藤义先生，然后我们就去日本去跟拜访他。正好那个时间内藤义先生已经退休，对，他退休又被返聘嘛，反正又被虎牌返聘呀，这样，然后正好那段时间是在家里没什么事儿，然后那个闲情逸致的时候，我跟他谈我们要做这么一款压力 IH 电饭煲，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这种迸发出这种想做一款自己感觉的电饭煲。第一次谈当然不是很顺利，有点我们给他讲，我又讲出那一段互联网家电那个东西了，因为一讲我那段比较熟嘛，靠谱不靠谱啊。后来我回来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日本的这些高端饭煲，基本上3000块钱以上的饭煲我们全部买回来，挨这个看里边到底哪儿好哪儿不好，什么地方可能有机会能改进。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就是有好多我们跟他开始分析到这个转轴，这个断差间隙为什么这个做的这么差，然后我们挑了好多虎牌相应的毛病。因为我们做手机其实对于产品的精度是有要求的，手机的精度是从 0.1 毫米起步，也就是说手机的供应商如果达不到 0.1 毫米谈都不要跟我谈，但家电起步精度是1毫米，所以我们也挑了它很多毛病，你知道吗？ 有点骨头里面挑刺了 啊，是挑刺。哎，有本事你来国内跟我们一起干一款看着像这种 3C 产品一样的电饭煲。所以你看我们出的这个米家电饭煲，它非常像一个 3C 产品，显示器、键盘、笔记本，这就是 3C 产品，你看它的精度都非常高，随便拿出来一个精度都是可以的。但你看家电产品，随便你看看电饭煲精度都很差，缩水痕迹啊，各种就反正对不上。有空去看看。 就说到这个设计者的心坎里去了，是吗？ 对，是。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产业需要升级啊。 嗯， 我们去供电以后也发现，其实他们的精度基本上是一毫米起的。我们说不行，这一毫米可见精度如果到 0.5 毫米以上，你就能看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说手机为什么要到 0.1 毫米的精度啊？因为除了看到它以后，你还要拿手摸，摸上去以后有 0.1 毫米精度，所以两个接缝的时候你是摸不出来那个感觉的，它是平滑过去的。但在家电你不用说了，这种两个塑料之间的间隙这种过渡其实一般都是 0.5 毫米1毫米起，我们可见 就手摸部分的重要部分，我们有些地方精度是 0.1 毫米要求，然后基本上可见精度必须达到 0.5 毫米，这样对整个汽车供应链来讲是个挑战。我们的产品的挑战精度比虎牌和象印还要高，虎牌和象印也没达到我们这样的产品设计精度。其实 第二次和妹子聊的时候，他觉得你聊得挺专业的， 对， 至少能发现问题。 确实，因为日本人是这样，日本的工匠精神我发现慢慢体会啊，就所谓的工匠精神，就是你一定得是个好的学生，老师才会教你。因为我发现日本人跟美国人的这个教学体制是不一样的，美国人他会总结，然后那个美国人的他这个教授模式，他一定是把所有的经验得能总结出来写成文字，然后一定有这种 DCC 部门，因为我在摩托待过嘛，就是你随便公司走一个人，这个不要影响到公司的发展，一样文字化 paperwork 一样做得非常好。那日本人是这样，首先第一，你学生得聪明，对吧？他有师徒关系。 嗯。 如果学生不够聪明，老师因为很难不会总结，你知道吗？老师他不怎么总结成 paperwork， 然后那个他基本上都是你问一句他说一句，你问一句他说一句，所以你得问得很对点上。你要问到点上，他给你写一黑板都没问题。所以刚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是内藤一克先生可能来的时候那个话也不是很多嘛，因为毕竟还是工程师嘛，所以第一次交流就是这样。第二次交流他一看你这样好，我给你写，开始黑板上画，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做 0.1 毫米，那个地方 0.5 毫米间隙为什么要一定要有这个间隙，他就开始给你讲这些东西了。但是绝对是个师徒关系。所以我说日本人是个匠人精神，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匠人精神，对吧？日本人、欧洲是有这样，特别是日本人是有这个匠人精神。我是在这个内藤义身上体会到这一点。其实是我们中国人也有匠人精神。你比如说好多瓷器呀、或者是这种手艺活往下传的时候，其实你要是他第一要找好的学徒嘛，我才传你嘛。我传你的时候，我肯定全身全意的先试试，要不行我还不愿意收你做徒呢。如果你行的话，我才好好传你。也是类似，我觉得。 就后来您谈了第二次，那根觉得您也还算 靠谱嘛？ 对，靠谱，还算用心学习，是吧？ 对。 然后后来就相当于您是第三次把这事搞定了吗？ 对，所以就邀请他到国内一起看了看我们这个团队。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团队，是吧？有一票人在干这些事情。只是我们不懂家电，过来跟我们一起把这个家电做起来。对。 他会觉得理念还是一致的。 对。 希望把电饭煲做得更好。 对。 他就加入到咱们的团队里， 对，所以有非常大的帮助，少走了很多弯路。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就是这个电饭煲这块，因为我们聊了它的技术，就比如说它在做米饭的时候的一些核心技术是别的地方，就是国内是唯一的。就是在智能家居这一块，核心技术这一点，你还没在讲。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都能实现吗？ 作为硬件上来讲，它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它是压力 IH， 这个第四代饭煲的技术。那第二点就是说，从硬件上来说，气压技术是我们独创的，第三点是说内胆是灰铸铁的粉体涂层的内胆，这也是日本只有相应的南部铁器才有这样的内胆，我们是全球第二家掌握这个技术的。其中好学工艺69道工艺是一步一步研究出来的，对，这是花了18个月才做出来的。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别的家电没有做出来，我告诉你，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如果他们坚持也许也能做出来，但是他们并真的没有去坚持，因为他一款饭煲周期是12个月，所以这是硬件哈。那么软件上来说，这款饭煲除了我们只把它看成一个加热工具而已，你要这样想，它只是个加热工具的载体的话，那其实中国的大米的米种有3000多种，而日本只有日本米，经过这么多年进化基本上就是个日本米了啊。然后那个，但中国3000多种幅员辽阔，所以日本饭煲拿到中国煮好多中国米并不一定好，这是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啊，你自己想，传统的饭包在工厂里做完实验以后，做米饭的适配的实验做完以后，它发到客户那的时候，它这个温度曲线是永远没法变了。这个地方应该变，因为米种有3000多种，中国海拔高度还都不一样，海拔高度会决定水开的温度，水开的温度不一样，其实你这个煮的米饭的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大沸腾阶段，你多沸腾1分钟和少沸腾1分钟，最后出来的米的口感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比如说做个红烧肉是吧，或者是什么青红烧鱼，最后收汁那一分钟，你多收一分钟它就糊了，少收一分钟那个汤就很多。所以煮大米也是一样的，你最后要达到那个干湿度是正好的时候，其实你海拔高度会决定你好多指标，所以3000多种米，然后再加上海拔高度不一样，这个饭包应该是一个要适应能力非常强的饭包。而解决的办法唯一就是互联网，所以我们现在有个 APP， 你这个饭包用快联方式连完网以后，你可以把这个大米扫一下码，大米上不是你从买过来都有一个条形码，然后你拿这个手机扫一下这个条形码以后，我马上从云端给你抓一个温度曲线，抓一跟你这个大米一样一样的温度曲线，适配到你的电饭煲里边。与此同时还会根据你的海拔高度进行温度曲线的补偿，因为你在注册在加入 WiFi 的时候，其实你的城市的高度我们是知道的，通过这两个运算是算出来一个值，然后放在你的电饭煲里边。如果你这时候觉得还是不够精准的温度，我们还可以提供几个指标供你去选择软和硬。当我们发出的温度曲线在一个城市针对某一款大米，我们发现大家都往软调的，说明我们放出这个温度曲线偏硬了，我们一周以后会自动把这个温度曲线调软。所以这个温度曲线今天为止它全是自动在变化的，是所有的米粉们帮着我们去做实验。所以我今天敢说这个饭包煮出来的饭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的饭包。 为了让我们能吃到一口特别特别香甜然后适合自己的米饭，然后原来还有好多人在努力。 对， 好多人在，原来是我们工程师孤军奋战，评价工程师在自己天天煮大米在评价啊，那么今天是所有的米粉在帮着把这个大米做好。所以这跟饭传统饭包是不，你听这一点你就能明白，它叫互联网家电的强就强在这个地方了。 懂吗？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你用手机来控制它就解决的问题，其实它是为了适应你，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 对对，所以为了做一口极致米饭，我们是多不容易啊！ 真的是。 其实我们对小米还是挺感兴趣的啊。因为我们也是米粉嘛，家里有很多的这种小米的这种家电呀什么的。您像电饭煲，它属于小米智能生态链里的一款产品吗？或者是说小米有几条生态链，它是怎么分的？这个有没有一个？对， 小米今天应该投资了差不多77家公司了，然后已经发布生态链的产品有可能30多个啊。这些产品都是这些生态链公司做的。那么小米投资生态链，它并不是控股生态链，是占股不控股，所以生态链每家公司还是自己是有控制权的。然后我们跟小米的关系是兄弟朋友关系，这样就是有好多像我们转型做饭包也是第一次，他们过来送我们一程，让我们这公司能整个这条链走下来。那么最终每个企业还是要有自己的发展路径。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我的心每刻躺着1440多个